皮球玩啊。知道了，你慢瞧啊。是吗？我把皮球扔到楼上去了。 可是啊，姐啊。 Thank you. 团圆， 有请新娘子。

我好，小姐好。 哟，姑奶奶，姑奶奶，您瞧，您这个当老妈子还穿得这么好呢，您呐可真算有道啊。 大娘子，想你再次回府，身穿这上等衣服，莫非你做了事？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你要与我问个明白， 待我问来。啊，儿啊，你在此为仆，为何穿着上等的衣服啊？ 我性命不要与你们拼了！ 哎呀， 刚把你们救活来，就跑这玩命来了，这什么人性啊！ 是好，我有一言列位听听。秋天的雨，东王孙娘子在我所琳琅，一种情深，时刻难忘。久雨打饱，怎奈不知民心。 哦，原来是此。刘琳来，刘琳来， 什么事啊？ 这位罗夫人 啊， 就是当年在春秋亭避雨的那位赵小姐。 怎么着？这就是那位避雨的赵小姐？ 这就是赵小姐。 二位，你们打赌那档子事怎么着啦？ 得了得了，你说什么呀，李小少爷？来位上马吧。 好，我提。 啊，别忙，别忙，别忙，我问问，我问问，小少爷，你几岁了？ 我五岁了。 正好。 大叔。 啊。 这个。 寻得精锐，有难冲锋，我有意与三娘子结为靖难之好，不知意下日何？ 识得的， 九义夫人，此地的琴上少小妹一半。 听众朋友，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请您欣赏的是1983年纪念程砚秋逝世25周年演出《锁麟囊》的录音，由李强华、李世济、赵荣琛、王英秋、辛燕秋等演唱。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编辑沈孝昌，主持人魏然，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明天再见。